八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十一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17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崇祯皇帝》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六月初旬的一天，崇祯忽然露出了难得的喜色。一是因为陈新甲向他报告，议和之事已经成功，不久就可以将议定的条款密奏到京。那么，另外一件事又是什么呢？这另外一件让崇祯觉得宽慰的事实，他接到了河南巡按御史高明衡5月17日来的一封飞奏，说接到了杨文岳的唐报，丁启瑞、杨文岳和左良玉的部队共20万人马已到朱仙镇，把刘贼包围起来，不日就可歼灭。虽然根据多年的经验，崇祯不敢相信能这样轻易地把李自成歼灭，但是还在心中怀着希望。即使不能把刘贼歼灭，只要能打个胜仗，使开封暂时转危为安，让他稍稍喘口气儿也就好了。近日来，崇祯总是吃饭不下，睡不着觉，今天感到略微的轻松了。他决定到承乾宫去看看田妃，但是又想应该先去皇后那儿走走，让皇后也高兴高兴。于是他从御案前站了起来，也不成年，也不要许多宫女太监跟随，他就走出了乾清宫院子的后门，向坤宁宫走去。看见崇祯今天的心情比往日好得多，周后也十分的高兴，他赶快吩咐宫女泡了一杯皇上最喜欢的阳羡茶。崇祯喝了一口，就向皇后问起田妃的病情。皇后叹了口气说，唉，好像比几天前更觉得沉重了。我今儿个上午去看她，她有一事已经向我当面起奏，我正要向陛下起奏，请皇上。 什么事儿？快说。 田妃多年不曾与家人相见，我朝宫中礼法森严，自来没有后妃省亲的制度。现在他病重，很想能同家人见上一面。他父亲自然不许进宫来，他弟弟既是男子，纵然只有10几岁，自然也不许进宫。他有一个亲妹妹，今年16岁，他恳求准他将妹妹召进宫来，让他见上一面。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这事可以向皇上奏明，请皇上恩准。 皇上肯服允天妃所请吗？其实崇祯早就知道天妃有一个妹妹长得很美，躺在平时他也不一定想见这个妹妹，但是今儿个因为心情好，他倒也巴不得能看看她长得到底怎么样，就说既然他要见见他妹妹，我看可以准他妹妹进宫，你定个时间早点告诉天妃吧。周后听了，马上派太监到承乾宫传旨，说皇上已经答应让田娘娘的妹妹明天上午进宫，因为田妃平时的人缘很好，所以旁边侍立的太监宫女听了都很高兴，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田妃恐怕不会活很久了。崇祯又坐了一阵儿，本想往承乾宫去，忽又想起还有一些文书未曾醒阅，便决定次日上午等田妃的妹妹进宫后再去吧。崇祯在坤宁宫稍坐了一阵儿，忽又满怀愁闷，转身回到乾清宫去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崇祯正在乾清宫醒阅文书，一个太监进来启奏，首辅周延儒在文华殿等候召对。崇祯点点头，正待起身，又有一个太监进来奏道，说田妃的妹妹已经进宫，皇后派人来问她是否要往承乾宫去一趟。崇祯又点了点头，想了想，便命太监去文华殿告诉周延儒，要他稍后片刻。崇祯随即走出了乾清宫，赶快乘辇往承乾宫而去。田妃此时正躺在床上，他这一次把妹妹叫进宫来，一则是晓得自己不会再活多久，很想跟家里人见一面，这二则还有一件心事需要了解。现在趁着皇上驾到之前，他示意宫女们都退了出去，叫他的妹妹坐到了床边。他的妹妹名叫田淑英，刚进宫来的时候对田妃行了跪拜大礼，她不但很受礼仪拘束，而且战战兢兢，唯恐失礼。这时她见到皇贵妃，命宫女们都退了出去，亲切地向她招手，拉她坐到床边，又成了姐妹的关系，单这一点就使得妹妹十分的感动，不觉得热泪涌满了眼眶。田妃用苍白枯瘦的纤手拉着妹妹，轻声地叹了口气，哽咽着说，淑英，我是在世不久的人了，宫中礼法森严，我没办法见到家中别的人，所以才奏明皇上和皇后把你给叫进宫来。今天我们姐妹幸而得见一面，以后能不能再见很难说，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。说到这儿，田妃就抽噎起来，淑英也忍不住抽噎起来，这热泪像清泉一般的在脸上奔流。哭了一阵儿，淑英勉强止住泪水，小声安慰姐姐说，请皇贵妃不必难过，如今全京城的僧道都在为皇贵妃祈祷，连宣武门内的洋人们也在为皇贵妃祈祷，皇贵妃福大命大，绝不会有三长两短，过一些日子这玉体自然会好起来的。田妃说，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清楚，如今已是病入膏肓了，你也不必难过，我要对你说的话你要务必记在心上啊。淑英点了点头说，嗯，皇贵妃有什么吩咐请说出来，我一定牢记心头。 田妃说，皇上在宫中为国事废寝忘食，却没有人能给他一点安慰。虽然这三宫六院中各种各色的美人不少，都不能中他的意，所以他很少到别的宫中去。我死以后，他一定更加的孤单，更加的愁闷。我死别无牵挂，就是对皇上放心不下。如果他再选妃子，当然会选到貌美心慧之人，但是那样又会生出许多的事情。另外，我们家中因我被选到宫里，受到皇上另眼看待，才能够富贵荣华。我死之后情况就不同了，大概你也知道，父亲做的许多事使朝廷很不满意，几年来常有言官上表弹劾，皇上为此也很生气。这是因为我的缘故，他格外的施恩，没有将父亲处分。倘若我死之后再有言官弹劾，我们家就会祸生不测。没想到这些事，我就十分的害怕。如果日后父亲获罪，家中遭到不幸，我死在九泉也不能瞑目啊。我今天把你叫进宫来，你可明白我的心意？淑英似乎有点明白，但又不十分明白，两只泪眼一直望着姐姐，等待她再说下去。田妃接着说，妹妹的容貌长得很美，比我在你这个岁数时还要美。我有意让皇上见见你，如果皇上对你有意，我死之后把你选进宫来，一则可以上位皇上，二则可以使我们家里常享富贵。妹妹可明白了吗？淑英闻听，脸孔通红，低下头去，不敢作声了。她明白姐姐的用心很深，十分的感动，但是皇上是否会看重她，实在是难说呀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外边太监传呼道：“皇上驾到！”田妃赶紧对妹妹说，你去洗洗脸，不要露出泪容，等候皇上召见。淑英刚走，田妃又马上吩咐宫女说，快把帐子放下来。随即听见窗外鎏金亮架上的鹦鹉也在叫着皇上驾到接驾。崇祯没有看一眼跪在地上接下的太监和宫女，下了辇，匆匆地走了进来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几天以来，虽然天天都想来看田妃，可是每当他要来承乾宫时，就有别的事来打扰他，让他来不成。所以现在他巴不得马上就见到田妃。往日来他每次来承乾宫，田妃总是匆匆忙忙地赶到院中跪迎，而这几次来田妃已经是卧床不起，院中只有一批太监和宫女跪在那儿，看不见田妃了。以前他们常常于花前月下站在一起谈话，今后也将永远不可能了。 以前田飞常常为他弹奏琵琶，几个月来他再也不曾听见那优美的琵琶声了。今天崇祯一进承乾宫的院子，心中就觉得十分的难过，连鲜花也呈现出凄凉的颜色。当崇祯来到田妃的床前时，看见帐子又放下了。他十分不明白的是，最近以来他美的承乾宫，为什么田妃总是命宫女把帐子放下？崇祯要揭开，田妃总是不肯，即使勉强揭开，也是马上就又放下。今天崇祯本来很想看看田妃到底病得怎样，可是帐子又放下了。只听得田妃隔着帐子悲咽的低声说道：“ 皇爷驾到，臣妾有病在身，不能跪迎，请皇爷恕罪。” 崇祯说道：“ 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，就如同你亲自迎接了我。你现在只管养病，别的礼节都不用多讲。今日身体如何？那药吃了，可管用吗？” 田妃不愿崇祯伤心，便说：“ 自从昨天吃了这药，好像病轻了一些。” 崇祯明知这话不真，心中更加的凄然，他说：“ 请只管安心治病，不要担心。因卿久病不愈，朕已对太医院迭次严旨切责，倘不早日见效，定当对他们严加治罪。朕又另外传下了敕谕，凡京师和京畿各地有能医好皇贵妃病症的医生士人，一律重赏。如是草泽医生或布衣之事，除重赏银钱之外，量才受职，在朝为官。我想纵然太医院不行，但朝野之中必有高手，京畿各处不乏异人，朕一定要遍寻神医，使卿除病延年，与朕同享富贵，白首偕老。” 田妃听了这话，心如刀割，不敢痛哭，勉强在枕上哽咽着说：“ 皇爷对臣妾如此的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，叫臣妾实在不敢当啊。恳请皇爷宽心，太医们配的药，臣妾一定慢慢服用，挣扎着把病养好，服侍皇爷到老。” 崇祯便吩咐宫女把帐子揭开，说他要看看娘娘的面上气色。宫女正要上前揭帐，忽然听见田妃在帐中说：“ 不要揭开帐子，我因为大病在身，床上不干净，如今天又热，万一染着皇上，臣妾如何能够对得起皇上和这天下百姓啊？” 崇祯说：“我不怕染着病，只管把帐子揭开。” 田妃答：“这帐子绝不能揭，隔着帐子我也可以看见皇爷，皇爷也可以听见我说话。” 崇祯说：“还是把帐子揭开吧，这一个月来每次我来看你，你都把帐子放下，不让我看见你，这是为何呀？” 田妃答道：“并不为别的，我确实怕皇爷被我的病染了，也不愿皇爷看见我的病容，心中难过。” 崇祯说：“你为何怕朕心中难过呀？卿的病情我不是不知道，从你患病起，一天天沉重直至卧床不起，我都清楚。朕久不见卿面容，着实想再看一眼。你平日深能体贴朕的心情，快让我看看吧，哪怕只让我看一眼也好。” 田妃答：“ 今日秦皇爷不必看了，下次皇爷驾临，妾一定命宫女不要放下帐子。崇祯听田妃这么一说，虽然心中仍然十分的怅惘，也不好再勉强，只得叹了口气，走到平时为他摆设的一把御椅上坐下，说道： 你妹妹不是已经进宫了吗？快命她来见我。 不一会儿，田淑英就由四名宫女带领着来到了崇祯的跟前。她不敢抬头，在崇祯的面前跪下，行了君臣大礼。崇祯轻声说：赐座。田淑英叩头谢恩，然后起身坐在宫女们替她准备的一把雕花檀木椅上，但是仍然低着头。崇祯微微一笑说：你把头抬起来吗？田妃也在帐中说：妹妹，你只管抬起头来，不必害怕。田淑英又羞又怯，略微抬起头来，但是不敢看皇上一眼。他刚才在宫女们的服侍下已经洗过脸，淡扫峨眉，薄施脂粉，虽然这眼睛里还略带着不曾消失的泪痕，但是容光焕发，使崇祯不觉吃惊，感到她是美艳动人，就像是刚刚半开的鲜花一般。崇祯继续打量着她的美貌，忽然想到十几年前田妃刚选进宫的时候，这不正是田妃十几岁时候的模样吗？崇祯又打量了田淑英片刻，心惊摇晃，同时感到往事怅惘。他默然地起身，走到摆在红木架上的花盆前边，亲手摘下了一朵鲜花，转身来插在了淑英的头上，笑着说：你日后也是我们家里的人了。田淑英突然一惊，心头狂跳，又好像不曾听真，低着头不知所措。田妃在帐中提醒她说：妹妹，还不赶快谢恩。田淑英赶快在崇祯面前跪下叩头谢恩，起来后仍然是满脸通红，一直红到耳朵根后面。崇祯还想再多看她一会儿，可是田妃又在帐中说：妹妹，你下去，我同皇上还有话说。田淑英又跪下去磕了头，然后在宫女们的簇拥当中退了下去。崇祯送着她的背影十分的不舍，可是田妃已经这么说了，而且左右还有这么多宫女，他自己毕竟是皇上，又不同于生活放荡的皇上，也就不好意思再挽留他了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田妃还对崇祯托付了什么事呢？与清军议和之事又是什么结果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《崇祯皇帝》，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。 冰糖葫芦哟哈，冰糖的张占德， 大哥吃了吗？ 他